记得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如果说你也希望像刚刚的那位朋友一样在音乐当中送出祝福，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直接告诉我你最想听到的歌曲就是哪一首，我会在北京上空这样的温暖时刻为你把这份祝福送达出去。圆圆 Cherry 他给我留言说，这周末呢女儿要回老家避暑了，每天习惯了早上给她选衣服梳头包括打扮，然后晚上呢给她讲故事洗澡，离开他的日子突然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他还总安慰我说，说妈妈如果你想我的话可以跟我视频呢、啊、这句话本来是我作为妈妈出差的时候安慰他的话，没想到现在他又还给了我。在此刻12:18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雨香，他希望把这首歌送给我的好朋友们，陈芳宇的爱你。 此刻地球只剩我们而已，你微笑的唇形总勾着我的心，每一秒出完我每一秒都想要吻你，就这样 广告之前呢，节目当中还要为你分享一件开心的事情， 如斯依然，他说就在刚刚，就在今天上午啊，我跟喜欢的人终于表白了，内心非常的激动，而且我很想很想跟他在一起，真的很想。我们昨天晚上聊了一整晚，现在已经语无伦次，紧张心都要跳出来了。今天想在节目当中点播一首歌来纪念现在这样的幸福时刻，有你的快乐。 我想睡，天特别亮也特别的黑，当我深深的呼吸，心中充满想 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广告之后也欢迎你在这里来点歌送祝福。有很多朋友都来报道了，比如说看到了在平台上的Sunflower， 包括还有这样的一些朋友，特洛伊在路上2018，我们会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把节目把祝福为你送达出去，我们稍后回来。 用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歌词征集现已截止，近期评选，歌曲征集延期到8月31号，详情咨询0108501-1401。 大家好，我是小企鹅。 我是北极熊。 我是海豚。 我是白鲸。 是海狮。 大土豪。 金大鹦鹉。 海陆空三星明星齐聚天津海洋馆，精彩大戏邀你好看。 曾经有一台白送的名牌空调摆在我眼前，我犹豫不决， 等到错过了优惠才后悔莫及。 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给我一个重新装修的机会， 你要干嘛？ 我会赶快打400-606-8866问问。Get ready。 空调是什么牌子的？是不是除了空调还有好多电器送？是不是环保建材、实木家居、智能卫浴、纳米净水？

节目即将于本周五起在优酷独播。再来看 CTO 男团近日推出了自己的首张同名专辑，老板罗志祥在微博上为男团的六位成员送上了清凉三戒，希望他们能够戒骄戒躁，戒懒惰消极，戒随波逐流，并凭借出色的实力和人格魅力成为引领正能量的偶像男团。昨天湖南卫视《嘿好样》的节目组就侵权使用了张震岳顽童 MJ116 的歌曲《迷途羔羊》中部分 rap 歌词一事发表了致歉声明，称由于工作疏忽导致歌头字幕署名错误，现已对字幕进行了更正，正在积极联络各方展开版权沟通事宜。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下班以后，明光见，明光等您到九点。明光家居，咱老百姓的品质家居卖场。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欢迎各位在这个时候来分享情感，传递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各位，我是思萌。下半时段我们首先要送出的这份祝福，先来分享一段怎么讲呢，是一幅非常可爱的画作，这是来自圆圆 Cherry 发来的照片，说这是他在女儿在前段时间7月13号的时候刚刚完成的4岁的萌萌。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想看到这幅画的话，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画画就可以了。虽然说这幅画我也没看懂大概是什么意思啊，但是可能孩子的世界，他们眼中的那个世界，童话般的样子，或者城堡啊，或者什么的，那些五彩缤纷，可能是另外一种语言吧。所以如果你也想看到圆圆 Cherry 女儿4岁的时候的一幅很精美很可爱的画作，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画画就可以了。而在接下来我们要送出的这首歌是来自 Sunflower， 他要点播的金志文《远走高飞》，因为儿子呢马上要大学毕业了，想把这首歌送给他，祝他今后的生活一切顺利，当然也希望他平安健康，这是最重要的。 Oh, 种感觉被写在夏天的风里。你是一段旋律，唱出了树叶的秘密。夏日旋律，用一首歌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 刚刚在歌曲之前的时候还跟各位分享了圆圆 Cherry 四岁女儿的一幅画作，我还问她，我说萌萌是你的小名吗？啊，女儿的小名吗？她说对，因为10月10日刚好是我和老公两个人正式确立恋爱关系的日子。萌萌，嗯，非常可爱的名字，因为我的小名也刚好是萌萌，而且这个名字目前到现在只有我的妈妈还这么称呼我。艾瑞才说了，说小姑娘画的不错啊，包括冬日小山也说，哎，我感觉自己看懂了啊，所以我跟小孩子是一样的天真可爱。如果你也想看到圆圆 Cherry 的小女儿的画作，你可以回复关键词画画，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平台上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了。而在此刻我们再来看看很多朋友都来有点播的歌曲，比如说本色想点播一首听心，要感谢一路上陪我奋斗的兄弟姐妹们，还有林瑞慕远想点播王菲的美错，因为今天阴天的是很适合来听这首歌。前辈也要想点播来过我生命的你，还有连阿修雪他说想点播讲真的要送给我喜欢的人，这首歌已经在昨天的下半时段开场刚刚送出。包括天生傲骨怎能服输，他说想点播友谊之光送给所有的好心人，好心人长命百岁。还有朋友在公众平台上给我留言，比如说冰勋哥，他说在去年的这个时候呢，去年的七月份是我人生最为低谷最为难过的一段时间，那段时间白天都是在学校里面上课，而晚上在酒吧里面打工来做兼职，挣一些外快来养活自己的生活。有一天晚上我就点了很多很多刘若英的歌，有一首知道不知道，我是在最近这段日子又听到了一个新的版本，来自胡夏。今天我也想在节目当中再次点播，因为这首歌让我想起了去年同一时刻那个坚强那个不服输的自己。在12:42，冰勋哥要点播胡夏的这一版知道不知道。 那天的云是否都已料到，所以脚步才轻巧，以免打扰到我们的时光，因为注定那么少。风吹着白云飘，你到哪离去了，想你的时候我抬头微笑，知道不知道。的云是否都已料到，所以脚步才轻巧，以免打扰到我们的时光，因为注定那么少。风吹着白云，你到哪里去了，想你的时候我抬头微笑，知道不知道。 着白云飘，你到哪里去了？想你的时候，我抬头微笑，知道不知道？想你的时候，我抬头微笑，你知道不知道？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已经有两位朋友提前送出了自己的一份生日祝福，下半时段还有一个人过生日，我们先来听听他的声音，你一定会认得。 每当有人夸奖我说李宗盛，你那个歌写得真不错的时候，我都想说，那个写歌的李宗盛，你们其实并不真的完全认识。 在十几岁的时候，虽然我功课很烂，可是我非常确定我们要回家送瓦斯。我非常清楚我要干音乐，我并没有觉得我自己跟二十几岁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我除了我的肉体衰老，可是我跟我二十四岁那个李宗盛，我对那个生命的渴望仍然是那个李宗盛，丝毫没有改变，反而变得更大胆。我说其实我们都未能成熟就已然老去。其实人很难真正的 mature。 你的定义是什么叫 mature？ 别傻了，人最好不要成熟，对，而且也很难成熟，最好是保持那个状态一直到老。 最好是保持这个状态一直到老，你已经猜到了。今天2018年的7月19号是李宗盛60岁的生日。曾经有很多网站，有很多微信的公众账号上会写推送文章，特别喜欢用的一句话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李宗盛。而这句话最开始是在演唱会上张艾嘉第一次提出来的。而我们也会常常感慨说，年纪渐长越来越能听懂李宗盛了，这句话也是梁静茹在演唱会上感慨的。而如果让李宗盛自己说呢，他会这么说，我之所以继续写歌，是因为我知道你们听我歌听了很多年，所以我一定要写我跟你人生能够呼应的音乐。从80年代的小李到现在的大哥，甚至到现在开始做吉他，李宗盛的人生轨迹一直是跟音乐相关的，包括他喜欢用这样的音符来记录我们心中的故事。我相信此刻如果你对刚刚的这段音频也有同样的感触，那么在你的人生当中一定会有一个时间节点是伴随李宗盛的音乐一起成长一起度过的。而在今天我们也要在节目当中送他一首歌，祝福他生日快乐。这是来自李宗盛在纵贯线时期创作的这一首给自己的歌。也欢迎你在今天这样一个日子，在李宗盛的音乐当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一起分享你和李宗盛的故事。 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该舍的舍不得，只顾着跟往事瞎扯。当你发现时间是贼了，它早已偷光你的选择。爱恋不过是一场高烧，思念是紧跟着的好不了的咳，是不能原谅却无法阻挡，恨意在夜里发 翻墙，是空空荡荡却嗡嗡作响，谁在你心里放冷枪？旧爱的誓言响起了一个巴掌，每当你记起一句就爱一个耳光，然后好几年都闻不得闻不得女人香。往事并不如烟， 是的，在爱里念旧也不算美德，想写歌，再认真也成不了风格。我问你见过思念放过谁呢？不管你是累犯或是从无前科，我认识的只有那喝酒的分了，没见过分酒的。 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听见城市，听见你。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在公众平台上，花满溪给我留言说，平常这个点肯定都睡着了，但是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听的节目却无法入睡啊！希望下午不会犯困吧。Aris 也说，听着刚刚有一首远走高飞，眼睛也湿润了，因为想起了曾经的他，也很想在节目当中点播一首后来。想问一句，小猪猪，你现在还好吗？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运九 CSZZI， 他说要送给北京通州的一个小伙伴。那个小伙伴呢，复读了很多年，也非常努力，而如今92年的他终于毕业了，感动也祝福他，希望在节目当中点播一首《追光者》，同时要把这首歌送给刚刚没有来得及播放歌曲的天生傲骨怎能服输，包括 Aris、 修、阿修雪和连瑞牧远在路上2018，送给各位一首岑宁儿的《追光者》。